实工程减排、管理减排和应急减排，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的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整体有利，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5到70微克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二级良。好，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19号星期五，农历9月11，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1和6。来，天气情况我们关注一下。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还是以晴为主的天儿，光照比较好，扩散条件有利，大气透明度不错，风力也不大，气温小幅回升，天气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只是早晨气温低，天气给人感觉偏冷，外出请您注意添衣保暖。另外，晴天情况下空气比较干燥，还应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和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晴间多云，早晨南部地区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1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6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走进紫檀博物馆，一寸紫檀一寸金，紫檀是世界上最名贵的木材之一。北京中国紫檀博物馆中收藏和展示着大量紫檀珍品，令人叹为观止。紫檀有什么样的历史，背后有哪些传奇故事，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紫檀博物馆。今天的第一道题就来了，以下哪种木材不属于硬木？ A. 紫檀， B. 黄花梨， C. 楠木。 今天呢，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周五的节目带您走进紫檀博物馆，全名应该是叫中国紫檀博物馆，很有意思的一个博物馆，里头也有非常多的名贵的紫檀做的东西。那么说到紫檀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其实也是普及一下木材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哈，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就想问问各位朋友了，以下哪种木材它不属于硬木呢？紫檀、黄花梨还是楠木？来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故宫艺术馆要坐落在前门大街了。故宫艺术馆项目最近选址在东城区前门大街3里河，规划范围面积约8000平方米。未来这里将展示故宫院藏的艺术类文物以及许多近现代艺术品，还会作为故宫文创产品和数字产品的展示平台，但是具体的竣工时间目前还没有确定。 爱茶的朋友注意了，第10届北京国际茶叶及茶艺博览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三元桥老国展举办。本次茶博会将有300家来自全国各地的茶叶企业参与，六大茶类、茶具、紫砂、茶工艺品等上万种展品将在现场展出。您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大邑普洱、西湖龙井、小青柑等诸多好茶。本届茶博会是免费对市民开放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第三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正在进行中。今天下午2点半将举行《文学与远方》第二届十月作家居住地论坛，地点就在十月文学院。参与的嘉宾包括叶广岑、刘庆邦、马原、张宁、宁肯等作家。由北京演艺集团主办的辉煌40年影视金曲音乐会昨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指挥家范涛直棒中国电影乐团演奏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为音乐会拉开了序幕。本届音乐会的曲目包括《绒花》《万水千山总是情》《牡丹之歌》等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音乐会通过音画结合的多媒体方式演绎了经典影视作品的主旋律。收藏车票的朋友请注意，2018年是京港地铁4号线开通9周年，恰逢中央美术学院100周年校庆。最近京港地铁携手中央美术学院首次合作发行了中央美术学院百年精品纪念票。这次发行的中央美术学院百年精品纪念票限量发行1500套，每套售价180元，含三张单程票卡，票面呈现齐白石的《举酒言年》、徐悲鸿的《立马》以及张大千的《峨眉金顶》的经典作品。再来关注展览，从昨天起，圆明园在天心水面首次集中展示从圆明园管理处成立以来回归的37件重要石质文物，并将作为常设展免费对游人开放。这次展出的文物包括两件二级文物和六件三级文物，其中呢，启春园青下斋刘碑亭基座和导流石槽最为引人关注。这组文物原本是启春园寄情闲唱亭内的刘碑渠的基座，由酒石构成，是模仿河西的蜿蜒曲折，在石座上凿出曲折的小水槽，取曲水流觞的意境。另外，这次展出的37件文物的 3D 扫描视频都会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微信公众号上同步上线，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及时的鉴赏这些文物。北京自来水印章，近期这个展览在东直门北京自来水博物馆拉开了帷幕。从昨天开始，这个展览正式接待市民的预约参观了。展览通过展出北京自来水业不同历史时期的印章，反映北京供水企业这上百年来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记载和传承了城市的水文化。本次展出的许多珍贵的印章藏品都是难得一见的，包括北京自来水公司第一枚印章，也是规制最高、体量最大的印章，奏办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之官房，还有公司首任总理的花押印章，具有防伪标记的股票骑缝章等等，这都是第一次向观众露出真容。您可以拨打北京自来水博物馆的电话64650787来预约参观主题印章展。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对智能汽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从昨天开始在顺义开幕了。顺义一共有12家入区企业参会，重点展示了无人驾驶、人工智能、精准定位等新技术。此外，在35000平米的展区内还开辟了无人驾驶测试演示体验区、室外试乘试驾展示体验区以及几十场互动体验活动。顺义是北京汽车产业大区，截至去年底，顺义累计生产汽车995万辆，汽车及零部件企业累计实现产值1.5万亿元。来继续关注首都科技发展的动态。 最近一架无人机在延庆归水河畔巡查之后，在八达岭机场成功降落。延庆无人机第一次示范应用获得了成功。目前延庆区正在筹建本市第一个无人机小镇。无人机小镇的核心区位于中关村延庆园，规划用地150亩，建设包括研发、实验、演示、应用等的无人机全产业链，为即将到来的2019北京世园会、2022北京冬奥会提供保障。目前小镇已经迎来两家企业入驻，玻璃钢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则可能为无人机机身提供新型的材料。新技术层出不穷，传统的转型也不甘落后。您想尝试一下住在钢井房里是什么样的体验吗？这钢是钢铁的钢。在首钢园区，一座首钢公社精品酒店最新亮相。曾经的钢铁工业建筑历经改造，变身了本市第一个主打工业特色的新型酒店。它将先期为冬奥会服务，成为冬奥组委员工倒班公寓。酒店有首钢三高炉、空压站、反焦反矿仓，还有低压配电室等工业建筑组成，外墙是保持了修旧如旧，保留了几十年形成的历史痕迹。那么这座酒店呢，会有129间房，预计11月就能够对外试运营了。说完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再来说说更加不可思议的大自然的沧海桑田。您能想象吗？4000万年前，西藏中部曾经是热带雨林。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最近透露，他们对产自我国西藏的琥珀化石进行了系统分析。这些西藏琥珀来源于龙脑香科植物，由于现今的龙脑香科植物是热带雨林的典型代表，所以研究团队推断，在琥珀产生的4000多万年前，西藏中部曾存在热带雨林，且海拔不超过1300米。但是到了距今2500万年前后，青藏高原腹地已经是明显抬升了。您能做到吃饭的时候不看手机吗？英国的一项调查发现，2000多名调查对象中，55%的人没法做到不看手机吃完一顿饭。53%的人即使与家人或朋友吃饭也会看手机。54%的调查对象最多忍受2天没有手机，而20%的人最多只能忍受4个小时没有手机。研究人员说，智能手机正在占据生活，传统交谈正在遭到丢弃，让位于查看最新电子邮件啊、通知啊，或者是信息等等这些活儿了。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天气方面，本周末京津冀会有一次重污染。10月中下旬全国空气质量预报会商结果昨天发布，未来10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到不利天气的影响，20号到22号有一次污染过程。这几天的首要污染物都是 PM2.5。23号到26号受冷高压影响，整体空气质量就会好转了。要办理车管业务的朋友请注意，补领号牌、行驶证、申领免检标、交通违法处理，这些交管业务都可以就近在邮政网点来办理了。本月起，本市邮政代办交管业务便民服务点增加到80家，覆盖了全市各行政区，目前基本无需排队。需要提醒的是，邮政网点办理业务需要本人前往并携带相关证件。要去协和医院就诊的朋友请您注意，协和医院的一些门诊将由西单院区搬到东院。12月底之前，西单院区血液内科、皮肤科、骨科、眼科、胃干门诊和中医科的普通门诊将迁至东院，西单院区内分泌科、耳鼻喉科、物理医学康复科的部分门诊也将迁至东院。北京协和医院提醒患者，如有其他信息将在官方网站公告栏和官方的 APP 当中公布，请大家要及时的关注。随着越来越多消费者使用快捷支付，市工商部门发出提示，请大家加强自我保护。首先要明确转账对象，付款的时候应该到指定的收银柜台支付，并且呢要注意在使用快捷支付付款的时候保留消费凭证。另外要注意支付安全，使用快捷支付的时候需注意设置中的小额免密、自动扣款、已签约免密支付等等这些选项。另外消费者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谨慎对待社交软件中出现的各类链接以及二维码等等。再来关注国内旅游的一条好消息，即日起到明年的9月30号，乘坐高铁去洛阳旅游，可以享受35家景区的5折门票优惠。

所以说这个紫檀木呢，因为它的产量少，而且呢矿骨罕见，被誉为这个木中之王，也就是您刚才说的寸檀寸金。 那么紫檀木适合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这里的镇馆之宝又是什么呢？稍后我们请刘丽来跟我们继续接着聊。好了，城市文化范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安心悠享，晚晴暖心。新华家园莲花池养老公寓，从专业护理到康复医疗，从营养膳食到文娱活动，为您提供全方位温馨照护服务。地址：西三环莲花池西里八号，电话400-8729-119。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多。 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19号，星期五，农历9月11，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1和6。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还是以晴为主的天儿，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晴天情况下空气比较干燥，还要注意及时的补水润燥，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1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6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 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北沙滩进京，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到望河桥的进京，西昌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京 走进紫檀博物馆。传统家具的材质分为两大类，一类被称为硬低翅木、铁立木、乌木等，软木里有楠木、榉木、柏木、核桃木等。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中国家具凡是硬木家具，就有核桃树，榆木家具就有榆树，南方的楠木家具就有楠树等。这是因为硬木家具的用材几乎都不用中国本地产的木，是软木。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紫檀的特点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呢？ A 不易变形， B 答案 C 楠木不是这个硬木哈，看来大家都比较了解。像半醒半醉糊涂仙啊、合江啊、田庚啊、一一啊、明妃经啊、红十字啊， 罗淼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风雨起时，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按 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 来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中国紫檀博物馆运营处的刘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刘礼刚才呢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紫檀博物馆的来历，那么现在世界上的这个紫檀的产量能跟得上这个使用或者是收藏的大家这样的一种需求吗？ 其实它是跟不上的，因为我们的小叶紫檀贸易公约，所以说这紫檀木呢现在属于这个国际濒危物种，在全世界禁止砍伐与贸易的，除了2014年底到现在的印度政府进行 成材是非常的慢是吧？ 对，非常的缓慢 啊，说是好几年才能长一寸那样是吗？ 对，百年不成材。 百年不成，哈啊，那么这个历史上对紫檀的记载，是不是也要到后来，南来北往啊，交通比较发达的时候，它才能够来到咱们中？ 看伐檀溪，置之何之干溪啊，最早是先秦时代，包括呢后来到了近代啊，近代这个崔豹又说了，写了一篇文章叫《古今注》，

之后这颜色与这个泥土城砖颜色非常接近了、所以用它来盖这个城墙啊，非常的形象、都是一块块拼出来的，所以说、 是拼出来不是雕刻、 没有钉子啊、可以说它是一件集历史文化古代建筑咱包括弹雕技艺为一体的啊，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艺术作品。指的一砖一瓦，以唤醒我们失去的记忆，帮助我们找到哎回家的路。 除了这座这个永定门城楼啊，它是由这个紫檀和这个阴沉木一块这个雕成的。刚才您说了，咱们这儿的这个镇馆之宝呢，如果说只有一件的话，那太难选了。您觉得件件都 是，所以说只能挑一些比较有特色的。 对。 那么比较有特色的，除了这个永定门城楼之外，还有什么呢？ 其实不只是16个城门已经全部完工了，只是由于它的 16个城门呢， 对，内九外七啊，那么场馆内呢场地有限，所以无法全部展出啊，只有年啊，前年我们在这个博物馆前广场展出了正阳门啊、城门模型，还有咱这个今年六月份在这个这是农展馆那边农展。 哎，它这个一个一个城门，它得有多大呢？比如说像刚才您说的永定门城楼有多大呢？ 都是一比十的， 一比十。 对。 哇，那确实是，虽然你们 本啊也是一比五的比例制作而成的，它这个仅仅屋檐下方斗拱斗方就运用了4600多块的紫檀木来拼接啊、因为角楼结构非常复杂，它有9梁18柱72条犄角，您可以算算这72加18加9正好奇数当中的最大值99啊，代表这个顶楼啊，5层楼的这个天坛祈年殿建筑模型，净重10吨啊，那是本馆最大的一个建筑模型啊，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啊。 那个万春亭吗？ 对，是我们这是故宫里这个万春亭。 哦，这个万春亭有多大呢？就是你们做出来的？ 是1比5的啊，重达1685公斤啊。谈文化，教授这些弹雕技艺，他还呢带这些珍品远赴日本、韩国啊、美国、欧洲等地区巡展，先后在我们的北京故宫博物院、万春亭、飞云楼、六角亭等这些大型的紫檀雕刻模型，作为永久收藏呢，还受到了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内多国元首政要。今年捐赠给了美国史密森博物学院啊，是这样的。 那么说到这个紫檀博物馆呢，刚才您只是跟我们介绍了其中的展出的大概有多少件的这个东西呢？ 现在大概展出了100多件啊，其他的都在我们的这个工厂。我们其实 这100多件，您这一件就好几吨重。 因为那是一12块连着的大插屏啊，都是紫檀雕的。当时呢，也是我们请了100位知名工匠，用3年时间以刀代笔，以雕

还有包括这个八通线城铁啊，在这个高碑店站下车，这是最近的，应该啊，向西行300米就到了。这听讲座不需要买门票，直接您就是公众号预约或者打这电话啊，提前预约，然后就 可以来，我又给大家找着一个好办法。 对，是预约就来了，就可以买。 不管，在明代，由于种种原因，宫廷中使用和喜好的木头品种比较多，但没有任何一种可以独占鳌头。但是到了清代，清朝宫廷对紫檀的喜爱有很多潜在原因，比如说清代的采光比明代好，明代注重线条，清代更注重细节的表现等。紫檀比如说承德避暑山庄，还有楠木大殿，紫檀在雍正年间、乾隆年间使用频繁，宫中有大量记载。清宫造办处活计当中，差不多上交皇家或者各地织造机构。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C， 清代宫廷中使用紫檀最多。 那么像依依啊、秋子啊这些朋友啊，还有这个小 C 啊，都已经是答对了。那么今天呢，刘礼呢在电波到这里来走一走、逛一逛，感受一下中国独具魅力的古典木雕文化，也可以感受其中沉淀的历史韵味。那也非常感谢刘礼。 走进紫檀博物馆， 嗯 啊，最后呢也欢迎大家啊来到我馆参观啊，欢迎大家。 好， 祝大家阖家欢乐啊，幸福。 谢谢您。好了，朋友们，那帮帮团，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金秋北京诗与画。当代中国秋北京的独特韵味，自古以来有哪些诗与画表现了金秋北京的美？文人墨客笔下的秋天有着怎样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 大麻籽油，这一次的活动啊，赚足了眼球，满足了大家。但是呢，活动不能再做了，价格太低，赠品太好，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的。